曾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

不嫌弃，请你和我

雀歌今天为您送上的春日主打歌，来自于龙飞和张东林合唱的《春暖花又开》。 花开的季节，映红火热的脸庞，动人的笑容如同天空般晴朗。春风如思绪，带你到我的身旁，你是否愿意做我帅气的新郎？ 娇艳的花朵，伴随阵阵的花香。 会用一生和你去 千阙歌。 眼下的如夜，你就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难。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，眼下的如夜你就在呢喃，可是我心中有叹。眼下的如夜你就在呢喃，可是我心中有叹。 费翔演唱的老歌《呢喃》，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用这首苏芮演唱的《请跟我来》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捺的情怀，在你